快乐的时光又到了，又是第三节了。 不是快乐的时光特别过，我不会 说这句的，因为我还有第四节。刚才补充回呢，终于找到冼哥部电话的型号是 LGX Cam。如果现在现场观众啦，YouTube 的现场观众和 Facebook 的现场观众，如果对这个机种和 Android 这个程式比较熟悉的话呢，即不妨可以即解答一下冼哥的疑难。因为呢那朵花呢，刚才呢冼哥又再即在我们咪后补充呢，那朵花呢是得苹果系列的 iOS 的表情符号那个键盘先有的，是 Android 机是没有的。 我部都是 LG 嚟嘅， 系啊， 我都冇。 先阿仙人再第即系第四次再确认佢用佢自己部机去再 check， 佢都系冇呢一朵花。 如果要特别去 download 呢啲翻嚟，如果系原本你乜都冇攞过嘅咧，嘅 WeChat 系冇呢朵花嘅，我都冇啊。但系就算有都唔系嗰个色噶。 是另一样嘢嚟噶嘛？头先阿冼哥太太都有补充翻，就系嗰朵花系代表啲乜嘢话？诶， 个樱花。 樱花，日本樱花。 系日本樱花嚟嘅。 好啦，咁你呢啲咧就大家吓，你要信就你就去考究一下啦。 系咯，我相信呢度有好多有识之士嘅，咁不妨大家去翻先人名通讯站出翻个 post 咁样，咁我哋大家即系掌握知识都好啊。咁 即系我哋又比较忙嘅，唔得闲搞埋啲咁嘅嘢，特登揾你讲， 系嘛？ 好，咁我哋咧 就咁讲澳门啦，酒店啦，就嗰阵时有廿零岁嘅，就嗰阵时就做紧一间工厂嘅，做下嗰阵时咧，工厂就话嗰阵时好兴话北上嘅，啱啱北上，话执笠转咗去大陆， 转型 系啦，就香港就留翻个写字楼嘅，就跟住就炒鱿鱼啦，咁啊遣散啦，咁啊有笔钱啦。有筆錢就跟住就，唉，我話你悶悶地啊，咁如果澳門住翻個幾兩個月都幾過癮嘅喎，因為嗰陣時有個格言嘅，有錢今朝使啊，飯留下世嘅， 係， 嗱，千祈唔好學啊，你落其實唔係噶，依句嘢係錯誤嘅，你如果你個人樂觀咧。就有錢今朝使，就煩惱留下世。如果個人係悲觀嘅，就多愁善感嘅，勸你唔好咁做啦。你一定會失敗咯。嗰陣時就好慘，因為我哋啲使曬，我屋企有飯食啊嘛，咁啊，咁啊，計過條數，有個幾兩個月嗰陣時啊，识我嗰个太太咧，仲未结婚嘅，仲未结婚嘅，咁不如咁啦，计过条数咁啊，睇过啲酒店咧，有间酒店就都几经济嘅，嗰阵时都唔贵，嗰阵时得两间赌场嘅啫，未有新赌场嘅。 可唔可以再俾多啲牵士啊？ 转咗名噶啦，我间酒店而家转咗先。四个字噶，好似之前系两个字嘅，唔一定唔系嗰间啦，唔系有着龙嗰间啦，两个字就唔好都唔好讲啦，呢样嘢就即系总言之就 咪后话我知， 咪后话俾你听就五脏俱少，就麻雀俱全，都几好嘅，都干干净净嘅咁样，就跟住就嗰阵时 我知你讲边间，我外母佢就喺隔篱嗰度买一层楼嗰阵时。 我依家先讲啦，咁就跟住咧就入头一日入咗去先，入咗去咧就住一晚睇下舒唔舒服先，咁样即系唔会话即刻俾钱咁笨嘅，系咪先？就跟住入咗去啦，跟住第一晚就俾鬼砸啦，开始。就我太太咧就零感应嘅，我完全系接触唔到呢样嘢嘅，就。第一隻佢臨砸嗰陣時咧，就通常咧就有聲嘅，佢呜呜呜卜咁樣嘅，好似呢反應嚟唔切啊！一嚟噶呜呜呜卜咁樣嘅，一砸住咁就砸住噶啦咁啊！嗰陣時都仲未念經嘅，咪又個人又懶，又未念經嘅嗰陣時未話係信。都信嘅，但系咧就系懒嗰只咯，就又唔系念啊，念啊六字明咯，念几句咁啊，跟住又冇事，跟住念几句，跟住又隔多几个钟到啦，就系或者几个钟到，跟住呜呜呜， 又咁样嚟喎，黐住喎，好似唔喐咁样喎。 佢嗰啲唔系污啊，系嗰啲电台嗰啲，好似收得唔清嗰啲 V V 声嗰啲咁。 佢又唔系 V 啊， 呜呜呜薄咁咯。 嗯，就跟住咗你啦。 我唔系 V， 我有时 V 嗰啲咧 ，V 下嗰啲咧，即系证明有啲系都系灵体，但系唔会砸你嗰啲。 嗯， 就咁样。遇事者就系咧，就跟住啊，依间房都唔好嘅，咪。check out 啊，跟住再 check in 啦，咁样。其实遇事者咧，跟住到第二晚又再嚟个一集，集咗直情集到你，譬如话我依跟张床个床头嗰个地台个灯咧，就喺窗旁嘅，扯咗出嚟系咁转咗窗旁，跟住转又落翻自己个身嗰度，试过未啊？ 嗰、那个咩喎？嗰、那个灯罩、 啊，譬如个床喺厕所隔篱嘅，嗰、 啊 那个地座地灯咧就喺窗嗰边嘅，就都有嗰间房都有成200-300尺嘅，都窗边嘅，佢会扎住你转到天花板，转到座地灯，转又转翻张床嗰度。 即系你讲嗰个灵体系嘛？ 扎住我啊，扎住我转， 你连个人， 连埋个人啦、啊， 即系你个魂系俾佢扯埋出嚟啦， 扯埋出嚟转到我嗌救命咁就系啊，转到我。 你就系咁转啦，你个魂连埋佢，咁就转咗去个窗边嗰个灯台度，然之后又飞翻入嚟， 即系好似识飞咁样啊！即系我扎咗你，譬如呢个人咁啊。一砸咗你啊！依个人啦，咁啊转咗嗰边，跟住转又转翻嚟。 哇！都几恶喎，佢扯埋你个魂出嚟。 扯埋系啊，好就如是啫。跟住，哎，依间房又唔系咁。好啊，我太太最弊，次次好似咧，好似 猪咁， 冇感觉嘅。通常人俾人砸咧，通常一个啊冇感觉，一个有感觉噶嘛。通常我听啲个案都系咁噶，唔会两个一齐俾人砸噶嘛。跟住又 check out。又 check in 咁样跟住，但系好怪喎、哦，嗰啲大堂嗰啲咧，嗰啲酒店嗰啲职员咧，佢唔会问我咩事嘅，佢话一转房，哇得，遇事者都 系咁，有警棍啊， 未试过唔顺摊嘅，同埋跟住住咗咧，有一日咧就直情啦。即系不停系咁啦，跟住住咗十几日噶啦，已经跟住另外一间房，跟住今次啊有啲古怪嘢啦。我太太咧就喺厕所度就落妆，落妆嗰时候有啲嗰啲咩啊，嗰啲纸巾要抹下嘅，跟住抌落个垃圾桶嗰度， 系 应该系冇声噶嘛。佢同我讲，我听到。即系个纸袋啊，连埋个有垃圾袋嘅、 啊， 摩擦嘅声， 唔系摩擦，直情系沙沙沙沙咁样嘅， 揸胶袋嗰啲声， 揦马嚿， 唔系你个纸巾唔会发，纸巾只能发出一下声嘅啫嘛，黐到啲纸，同埋啲纸巾有几嘈啫，咁轻， 抹完啫嘛， 同埋你抹完会重噶嘛，嗰嚿棉， 系啦， 你抌落咗都系咚一声嘅啫嘛， 系啦，跟住沙沙沙，跟住佢叫我话，叫我跟住话。佢叫我啊嘛，阿先阿先咩？入嚟啊入嚟啊，咩事啊？跟住讲嗰个情况俾我睇，跟住话你都冇乜嘢啊，跟住即系安慰佢啫，跟住有啦，都算啦咁样。佢都系听到呢、這个，跟住就嗰晚咧就瞓觉，就佢就厕所就隔篱张床，就我就打咗瞓嘅。啱啱大家背对背嘅咁样，跟住我听到把声，跟住咩啫？咩啫？即系佢把声嚟嘅，我太太把声嚟嘅，一模一样。但系我同佢讲，我太太唔会咁嘅，唔会咁样对我嘅，唔会话咩啫嘅。点知咧，佢话跟住咩啫，跟住话有嘢睇啦，咁样跟住一集又集咗，集住咗，跟住灵魂出窍，灵魂出窍就睇到住几间酒店嘅房，见到我同我太太。就瞓喺 张床，你睇翻自己个身体同埋太太喺隔篱瞓紧。 系啊，瞓喺张床，跟住咧就房里面有三个女人，但三个女人咧好似咧自己做自己嘢 嘅，好似唔识咁嘅。 识我唔知佢识唔识啊？一个咧就换紧衫嘅，但系换紧衫嘅时候系睇唔到冇报道嘢噶，就好正经嘅。咁啱好似啱啱换完咁样嘅。一个咧好似咧清洁间屋啊，抹下张嗰个门嘅，用块布抹门嘅。一个咧就喺厕所，咁我行啊嘛，灵魂出窍啊嘛，行到厕所，跟住见到嗰个女仔咧就刷牙嘅。嗰三个就几好样嘅，就后生嘅。跟住我就话，跟住我讲一句话，河水不犯井水咁样咯。唔知点样弹出嚟噶，无端端话河水不犯井水。跟住嗰个女仔咧就见到揸住牙刷咧，擘大个口，好似好惊咁样嘅，惊我咁样嘅。跟住之后嗰个情景冇咗，跟住入翻自己个躯壳度啊。就咁样过咗啦。就是咁样，就是一日咧，就跟住就，唉，呢间酒店真系好全唔系好掂，但系知唔知啊？我哋要住个几月嘛，个几月 俾咗钱咁咯。 啊，我唔会俾晒钱。 哦，即系你谂住住个几月， 同埋系个几月玩嗰阵时，澳门好玩噶嘛？嗰阵时又正又冇人， 好似欧洲咁咯。 啊，又正又冇人，而家系即系你请我都未必去啦咁样。即系而家就系咁样过。就跟住再，唉死定啦！我心尾我都系唔系好惊嘅，都系有少少嘅，但系唉都死定啦，硬着头皮啦。跟住有一晚就轮到害啦，轮到我太太有事啦。系瞓下变咗我做死猪，我冇反应喎。 系 佢就话听到五点零七点到啦，就是、差唔多天光嘅。听到有个女人门口嗰度唱歌，我听唔到。唱知唔知唱咩啊？叶倩文嗰首《黎明不要来》。 哇！ 佢话好幽怨嘅。 真系咧。 佢话佢有叫过我，跟住我听唔到，我冇反应嘅。跟住我就话，我唔知啊。跟住佢话好惊啊。跟住咪佢话好惊啊，咁样惊得嚟都要瞓噶，咁样咪眯埋眼咁样瞓，又过咗。又过一日。跟住我话。第二日又去，但系嗰啲職員咧，梗唔會問你點解成日轉房冇問過。 通常次次你同佢講要轉房，都好似審你祖宗十三代先俾你轉，咁啊咁順攤。 冇好順攤啊，完全冇冇講嘢冇成啊！你轉房啊，轉俾你。點知最後一次咧就轉去頂樓 總統套房。 哇！唔係總統套房，我間房真係。通常入去咧， 佢哋多數咩色先？ 嗱，嗰间房咧，嗱， 系我哋而家太太阿善哥嘅太太在场噶，所以会多一把声，大家唔使惊。 跟住入去咧，嗰间房咧，通常望一望间房，望下厕所先啦。个厕所，红色窗帘，仲要拉开。 浴帘， 红色浴帘，仲要拉开。通常清洁完通常拍埋一边噶嘛，同埋我住咁多间系冇红色浴帘噶嘛， 通常系白色嗰磨砂头， 系白色嘅，系白色嘅，系嗰间房咧红色浴帘， 冇鲜红色， 未瞓过， 鲜红色，仲要拉开嗰只， 真系冇见， 跟住话唔住啊，走啊，冻住，跟住我话喂唔住啊，走啊，跟住我又冇问你嘅，跟住就。啊！你走啊咁啊！啊咁好好啊，办翻啲手续俾你咁，未试过咁样咯。 黐线！呢间酒店真系可能真系好夸张喎，间间房 間。我听咧嗰阵时咧系我喺嗰度剪过发嘅嗰个发型师，澳门人嚟嘅，佢话嗰间酒店前身系乱葬岗咯。 就 系澳门人嚟嘅。 系。 佢话嗰间酒店个位置咧，前身系乱葬岗嚟嘅。就所以佢话咁慢咯，但依样我冇考究，系都系喺佢口中嗰度一述出嚟啫，就咁咯。 不过都唔奇噶啦，嗰阵时澳门系咪都有经历过？ 冇，中立国嚟 嘅，都系中立嘅。 澳门冇经历过二次大战嘅，冇日本仔唔关事，中立噶嘛，葡萄牙中立啊嘛，所以咁唔打佢噶嘛。 系啊， 佢葡萄牙殖民地嘅，唔关事啊。 冇经历过战争， 冇噶。 咁点解会有乱葬岗嘅咧？嗰边有？ 咁你冇地方，你初冇地方冇规划咁，系咯？哦，嗰阵时。饥荒就试过，因为你一打仗，你就算唔受牵连，你都冇嘢落到去澳门噶啦嘛。 哦，系。 系嘛？ 好，都系长知识啦。呢个历史就系 唔系咯？咁你喂，你系唔打你啫，但你周边都俾人打紧啲。 唔系我听讲话佢有个原因唔打你就系葡萄牙啫嘛。 因为葡萄牙系中立啊嘛， 系咯， 咁咪唔打。佢系葡萄牙殖民地啊嘛。 一个泰国啊嘛，又冇打啊嘛。 咪泰国嗰个讲到好神奇喎、 啊。系啊，讲到好神奇啊，泰国嗰、那个。 系啊，嗰、那个系佢。佢系想入去打佢嘅，点知唔掂喎，死晒啲人死晒喎。 系啊， 系啊。泰国嗰个讲到，你发觉系冇打到泰国嘅啫。 系。 周边有嘅。 周边即系战火环生，系得佢冇事。 系啊。 哦。 哇！呢一节就差唔多啦，吓。咁我哋去讲到先。头先嗰两节 overrun 得太多， 我消化紧啊。 系啦，我哋 今日好重口味。 一阵翻嚟再讲。